朝鲜各级大学学生科研小组做出很大的成绩。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各地大学学生积极展开学生科研小组活动，进入今年以来已取得了许多有助于建设经济强国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科研成果，其中有160多件科研成果已被采用并发挥作用。